来。什么样才是未来，才不会怕找不到平安，不能傻傻的我猜答案，怎么猜也猜不完。我看见远方的彩虹像神秘画布，祈祷哪怕视线模糊也不会迷路，勇敢向前追，用力拨开层层迷雾。我踏上奇幻的旅程，仿佛看到神的眼眸，我穿过几个国度，岂在世界与众不同。我踏上无色的旅程，终于看到自由外太空，我穿过未来之城，期待已不是梦。傻傻的我在等待一个完美的答案。我看见远方